信里佢写出情字，阵阵春风吹醒你，春卷扇风筝找不到地址，谁是长伴的天使？用尽我的青春写上字，回合当初操守大意，现在成为我细月着的执事，由往事陪来所有勇士。多少美梦随时能重头开始，经过岁月无情何其讽刺，怎地光临极无止，就是在日记内每段也渗满你的影子。如果恋上却不曾告知，谁会知就取着不肯表示几情达意，谁提示遗忘的伤痕印象来试试，真心话殊不知，只恐有情一时，谁说真的换已不曾压制，制止有意地说不可以脱离位置，谈情事为何未松开戒备来放肆，跑走扰人心思，尽管血流不止，冲破暗恋一次。耗尽了情感，始终不懂自私，浮云伴着清风怎可造纸，从来无尝试诗诗中下次，旧故事藏着小心意，多少希望随时能从头开始，皆因岁月无情几讽刺，初恋的光临极无止，就是尽在眼内那道对抗世界的影子。如果恋上却不曾告知，谁会知就取着不肯表示几情达意，谁提示遗忘掉身份印象来试试，真心话殊不知，只恐有情一时，是谁说真的满意不曾压止，才制止有意地说不